小山的花曾开搭在你家，你眉间如画，我浪迹天涯，为我泡杯花茶，和你有些不搭，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突然就看到今天这个话题，突然想唱一首歌。这是给冲动最好的惩罚。 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不是这俩歌是一个吗，大姐？ 我就说一个歌手嘛，刀郎。 都是刀郎的歌。今天这个话题呢，叫做你做过最冲动的一件事是什么？ 嗯，冲动的惩罚，当年那个歌老火了。 嗯，对。不过今天第一首歌呢，不是冲动的惩罚。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呢，叫做《浪人琵琶》，很好听的一首歌。青楼酒馆，官人进来坐坐好吗？我的思念似流年里的小雨花花，对你情有所钟，对你两袖清风。小山的花曾开搭在你家，你眉间如画，我浪迹天涯。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啊。泡面的阳光明媚，他说呢，我做的最冲动的事就是当初下了凡。 哦，然后脸着地的。什么时代早已经不想回家。陈明伟是你的太阳啊，他说21岁之前吗？那可能是为了爱情了。有一次呢，他和室友们从郑州去开封玩，深夜里说想回来了。我赶上第二天最早的一班地铁和火车，孤身一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接他。在一个公园一回头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发誓那一瞬间是我目前为止最美好的回忆。他看到我的第一眼说：“你还真来了。”我说：“是呀，我来了。” 哟，好浪漫呐。真的是被浪漫到。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常石磊的《暗涌》， 嗯，很好听的一首粤语歌啊。经常有这个广东啊、广西的朋友说，为什么不放一首粤语歌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 嗯，我对粤语歌就是停留在就是黑凤梨， 对 ，Beyond 乐队是吧？ 黑凤梨，嗯，黑凤梨， 嗯。在心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夜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人在口烟跳升，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已亦没缘分，磨到足不近。南哥小迷妹他说呢，毕业的时候在毕业典礼上给暗恋3年的男神表白了。 确实是需要一些勇气啊。 嗯，对。 陈思的雨点，他说呢，2012年的某一天听了酷我音乐调频，从此入坑无法自拔。 这是最冲动的事吗？ 这是最怎么说，最幸运的一次冲动。 对，你是我的小幸运。 然情后着你说我别再用神，神魔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白云。然情后着你说我别再用神。 GIA 就是喜欢林同学，他说呢，为啥要读这个高中呢？好后悔啊，本来读完小学就好了呀。不行， 读完小学就 还是要读高中大学的。下一首歌来自李元杰和曾熙的《讲真的》。莫言他说呢，太冲动了，根本不敢说，每次想起来恨不得用鞋底子把自己钉进地缝里。到底做了什么事儿？ 我得是那种就是跳高跳远的时候用的那种钉子鞋。 那扎不扎的满脸是血吗？ 哎，你知道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运动会嘛，那个报了一个跳远，然后我当然我就很没经验的一个小白，我就自己穿了一双板鞋就去了。结果我看到人家都穿那种钉子鞋，就抓地特别紧。我觉得超恐怖，因为有一个女生恶狠狠的，然后整个人都恶狠狠的，而且是就是成绩特别好第一名那种， 很认真， 整个人带了一种杀气。对啊，我都不敢靠近她，我特别怕她拿那个钉子鞋扎我。一不小心，哎，不好意思踩到你了，那真的很严重。 被存放，缘字谋冲绝招，不舍删去又不敢想。 爱人动物三他说呢，高二为了喜欢的人和他在一起，从实验班执意转到普通班，然而呢后来还没有到高考就分开了，感觉后来的人生轨迹都发生了改变。这应该是最冲动最不理智的事情了，甚至还有一点后悔。 哦，为了一个人，为了爱情吗？还是反正小时候做冲动的事大部分都是为了爱情。还有这个叫做彻小寒冰的同学，他说呢，因为冲动删除了 QQ 里的所有人。哎，我就记得经常看到有的朋友突然一夜之间把自己的微博呀或者是朋友圈全删光了，然后从头开始， 然后你会哭着求他们加回来。 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讲真的，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各自好好过也好过一直拖，自作多情 好，下一首是来自于心悦诚服的每一句都很甜。 嗯，到底有多甜呢，我们来听一下。 走出遍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疯，看完所有的风景，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每一天每一年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给你穿的简讯已凌晨十二点。 最美女詹妮她说，我的冲动是想让他离婚。 哦，看来很有故事啊。 对对对，爱上一个有夫之夫吗？ 有夫之夫。我去萱草最近的这个智商是怎么回事？ 没有，就夫人啊，然后丈夫不都是医生吗？有夫之夫。 有妇之夫吧，四声吧。 是吗？ 对。 每分钟时间有你在，每天都是晴天。我想和你一起走出遍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疯，看完所有的风景，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每一天每一年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 节目辣他说呢，莫过于那一次我无理取闹，总是因为一点点小事就提分手，明明心里不是那个想法，想要他挽留，但是不可能每次他都会挽留的。异地的我给他发了无数条短信过去，杳无音讯。我立刻买了火车票，把工作扔了给同事，然后调休。早上踩着他上班出去的点出现在他门口，他惊讶地打开门，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坐什么车来的？还是很感动的。真好。 只有一点点好看的我呀，他说呢，大学作为一个文科生，脑子进水了，报了 IT 专业，每一次考试都担心挂科。 哦，就是做了自己不擅长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冲动呢？为什么一时间觉得 IT 还不错？ 可能 挣钱多吗？ 对对对，我也想这么说。 我是不是落入世界的一滴水墨，适合被画成故意十分远方的景色，吹碎一束月光降落，栖息在一朵菊花旁的山中，在你转身的时刻，做一模拟年华的笑容。 下一首歌来自戴月的《水墨的音色》。 嗯，这首歌我觉得个人觉得挺好听的。它就是中国风的一个歌曲，然后呢，歌曲的后半段还有一段女生的戏腔，我觉得整个歌听起来就很舒服。算是很惊艳的感觉，希望 大 家喜欢。 大家可以好好的聆听一下。 我是命数里悄悄流出的血色，世界的一滴水墨，是否被化成千帆过后最后的过客，追随你他哥的动作。 红入桃花嫩艳，语音声闻。他说呢，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小学毕业了，班主任语文老师最后一堂课下课的时候呢，我拿着我同学录里最好看的那张，小心翼翼地敲老师的办公室门。老师同意我进去后呢，我胆怯地坐在老师身边，又紧张地小声说，老师能给我写句话吗？我之前很内向。老师呢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又随口说好。他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说祝你学业一帆风顺， 写完我急忙拿走了，在出办公室门的那一瞬间，门口站着我可爱的同学们都问我，老师写了吗？我说写了，大家都快去吧。难忘的回忆啊，我是第一个代替全班探路的人、 就是全班最内向的人做了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真好，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挑战吧。 对啊，能把这段记忆到现在，就一点细节都记得很清楚，真的说明他的内心里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很重要吧， 就是很 突破自己，或者对他来讲很，对对对，还有特别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对，就是我第一次那么勇敢的做了一件事儿。 嗯嗯。 受伤的褶皱，我是在天涯尽头无限的缄默，我是你指尖水就没有淡起的流水，我是你发间细皱不带的吹头风，我是你悄悄流出的沮丧，我是不是落入世界的。 刘三岁他说呢，在部队的时候当着全班的面喊了我们班长你是猪吗，后果我就不描述了，估计被打死了吧。 你是猪吗。文周周啊，他说呢，给曾经被我表白过的男生发 QQ 消息，当然是我被拒了。他说那个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并且是特地在同学录上找的 QQ 号特地加的好友。 哦，就突然想吃回头草了， 结果人家还不稀得搭理你了。 对，谁让你当初拒绝我。哼， 嗯。 你走了过来太好看，连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为你我拼命耍帅，为你我不再等待，为你抛弃任何事情，只求你爱。For you。 最后一首呢，是来自于最近很热播的新版《流星花园》的这个 F 四一起唱的歌曲啊， 嗯、 叫做《For You》。 嗯。 最近看了没，莫大人？ 没有哎。 湖南卫视。 没有哎，我觉得我已经过了看偶像剧的年。年纪了， 我还很年轻啊，莫大人，我每天都在追啊。 呵呵，阿姨你够了。 我爱乱猜，脾气也坏，却愿意为你改掉所有的坏习惯。最特别的女孩，就算吵架也离不开，就像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块。 For you。 大河马他说呢，他出差在北京，我在内蒙，下班后连夜开车去北京，就为了看他一眼，跟他吃了宵夜就匆匆回家了。到家以后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我年龄不大，我觉得这是我从小到大干的最冲动的一件事儿。现在我们见了双方的家长，因为一些原因他想放手了，我不知道该如何挽回，也许真的不合适吧。 嗯， 我觉得曾经冲动过，曾经浪漫过就好，我觉得结婚和谈恋爱完全是两回事儿。我觉得不要太在意。 对啊，莫大人这么大的这个感受哈，说明也是经历过的了。 这么大的咖，这么大的感受是吗？ 有且仅有一个你 life。 他说呢，我做的最冲动的一件事是答应了与他分手，我想一定要有很大的勇气吧。 还有这个朋友 很大的决心， 他说呢，我做的最冲动的事就是主动提出了分手、 一个是主动提，一个是答应了。 对，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儿？ 感动，不需要再多说些什么。 是蛇与书啊，蛇与书。他说呢，和男朋友用冷暴力解决问题，以至于他现在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其实呢，只要他多发几句话给我打个，或者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我什么气都能消。但是他没有，继续熬夜玩他的游戏。我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当然是不好啊，我觉得这样的男孩子就不要理他了，只会玩游戏。 一个爱你的在意的男生是不会让你觉得让你对他的爱有怀疑的。 嗯，哆啦 C 梦圆他说呢，最冲动的一件事就是生气的时候挂断了他的电话，然后错过了最后一次与他道别的机会。他离开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得多后悔啊，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吗？没想到挂了这个电话之后就是永别， 一辈子的事情吗？ 嗯， 陪着你走，在你左右，不管任何时候回头。 For you， 给你整个宇宙，只为你赴汤蹈火，愿与你共白头，携手冷漠。我爱乱猜，必须也坏。 002 Sunshine 他说呢，好像年少时免不了会做一些冲动的事情，比如说呢会跟喜欢的人告白，但是那个男生并不喜欢自己，还是义无反顾，也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做一些现在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等等。现在想想那些事情才发现，那是自己的青春时光，真真实实是存在过的，因为那些冲动的决定才变成了现在的我。 嗯，有道理。我觉得这个留言呢放在最后也是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人吧。我觉得点开这个节目的人，还有参与这个节目话题的人，应该都是做过冲动的事儿的人，我觉得肯定是有类似的故事和共鸣。 对，希望大家呢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能够就是说对记忆深处某一件冲动的事情哈，就是说想起来会微笑也好，觉得依然很遗憾也好，就是有那么一个回忆。那以后呢， 嗯、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冲动的事情吧，对吧？这就是人生啊。 我觉得人活着不冲动的话，简直太没有意思了。 嗯。对呀、啊，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觉得就是要冲动一些，才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的有意思哈， 嗯、 就是有劲儿。嗯， 对，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要有嘛，才是生活。那好了，这期的酷音调频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酷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嗯，拜拜。 For you， 给你全部温柔，眼神交错，我就能懂，不需要再多说些什么。For you， 摘下成功。